这心头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彩虹把蓝天写满我忠诚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这浸透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我就是天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贺继红演唱的《杨柳青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冬去春来》，罗嘉玲演唱的《二泉映月》。 Oh

在日喀则呀，伊斯塔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。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祝福，我也祝福。 离开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宝藏。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藏，我可爱的家乡，祖国的宝藏，我可爱的家乡。

珍珠洒下了花 像一吹响，那就是。

相依为命到 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